城寨在清朝覆亡之后就是一个没有皇冠的地方，但是它有自发的秩序。我是杨师傅，你看紧的是城寨。 好啦，又返嚟啦。咁请得阿胡班长上嚟係咪我哋又讲下啲关于啲教育㗎，关于学校。 我以为你叫我点名添，睇下使唔使留会添。 咁最近呢即係有一个叫过度操练小三。咁令到啲小三都吃不消。你小三顶唔顺。咁你有冇接触到呢啲咁或者你啲學生啊，有啲家長啊，咁可能有呢啲問題咁啊。 唔少啦，但係有啲又覺得咁樣唔係問題喎，因為大家都做緊呢啲有問題嘅嘢，所以就唔成一個問題。即係你衰，我又一齊跟埋衰，我要再要喺衰啲中再爭衰啲，咁我覺得就贏咗噶咯，係。 即係粗嘢係咁噶啦，個個都係咁。 驚執輸咯，都。香港的家長明知道屎嚟嘅，但係大家爭住執，冇理由唔執啊嗰啲咯。 譬如學音樂咁啊，係啊，學音樂係咪有你多唔多有啲係即係純粹人學，我又要學啊咁樣？ 都有，不過比例上就我啲學生就好彩啊，唔算多， 係 係啦，即係算叫做 keep 到佢哋有興趣嗰啲， 係啊。即係不過揾得你教拉琴嗰啲，可能都認真少少噶啦，係咪？ 係啊， 即係如果想揾張求其話考曬啲試去咁啊嚇，又話要入南拔啊嗰啲咁樣。 係嗰啲求其考曬啲試去，好多啲出邊音樂中心都保送考試噶。 係啦，咁啊揾間琴行啦，咁可能都考到噶。 係啊。 是啊， 好多成功例子。 你又或者找啲老师可能唔使找到好似阿胡公子呢啲拉得咁好嘅。 又冇咁讲我哋。 你又有啲拉到好似破地獄咁啊。 佢可能呢啲style 嘅嘢我哋唔可以评论嘅，啲个别例子嚟嘅。啊、 你好似知道我讲咩咁样喎，唔知道我 send 啲片俾你听。 我哋嗰行有人唔知嘅咩。 有咩拉琴拉到破地獄咁款嘅。 係囉。 最好一個老師 有片睇嘅， 係啦 係啦， 笑到你仆街嘅。咁但係咧，啲學生一樣未考到試， 係咯， 又係點？ 係啊，仲要好多學生添，我都恨都恨唔到咁多。 係啦，所以你話為考試咧，咩八級啊、演奏級都好咧，就唔使咁好嘅老師嘅啦。係啊，你求其拉到破地獄咁都考到嘅。 係啦，即係你要快餐店食餐做乜？要求大廚出嚟同你煮嘢食啫。 但你話想你即係拉琴拉到最自己有翻啲尊嚴咧，即係人哋覺得你除咗人哋覺得你好聽之外，你自己都要自己頂得順啊嘛。覺得有一門自己終身嘅技能或者一個修養咁樣嚇，就要揾啲好啲嘅老師啊。就不是話考試幫到你 嘅，除非你興趣就係考試咯。有啲奇特嘅人嘅， 係咪啊？ 係啊， 都有嘅，但細路仔好少想考試嘅喎。 好極少。 學琴都唔想啦。 係 嚇，會嘥佢時間。我啲肥仔話 係啊， 嚇嘥時間話你啲時間攞嚟做咩啊？我唔使嚟學琴，我可以翻去打機 瞓覺都好咯。 啊，學嘢嘥時間啊嘛， 係 打機先至係人生啊嘛。咁但係你嗰啲譬如而家嗰啲差遠少少，譬如嗰啲名校啊，即係譬如南北啊嗰啲，仲睇唔睇呢啲啊？你嗰張書咧，即係仲睇唔睇你皇家音樂學院幾多級咧？ 即係啲個別嘅學校啊，唔敢講。不過咧，你有張好過冇咯。主要係家長覺得學校會睇咯。係啊，即係實際上睇唔睇？ 但我成日覺得啲學校即係唔係好理嘅喎呢啲。 又不是不理，不過又不是鬥多，你就咁搭張書出嚟學校，我大把啦，度收百幾個人，個個都有張咁嘅書，又不是好特別。不過總之就叫做當係嫁妝咁樣咯。 但係除非你拉得好好啫。 如果均真啲嘅學校，咁多數應該都真係叫你試下嘅，你唔係就咁啊？我話考咗張書就大曬咁樣嘅。 即係譬如個細節，譬如如果你攞開獎嗰啲咩校際音樂節攞開獎 打波咁啊，學界打波打到嚇、嗯啊、開行嘅咁啊，呢啲咁嘅比賽學生咧，咁啊嗰啲名校啊，即係會稱高先稱高啦，係咪啊？嚇揾你落嚟攞獎咁樣嚇。我嗰陣時打排球，都遇著嗰啲人，哇！牛高馬大，可能大陸落嚟嘅，又即係睇佢個樣子，明都唔係中學生嚟嘅，仲喺度打緊，係啲比賽學生嚇。咁啊，音樂學界嘅音樂比賽好似都係咁樣喎。 請啲大陸學生翻嚟。 即係唔好啊，反而少喎、啊， 少，反而本地夠人才。如果有呢啲嘅話就 少喎、啊。香港就即係啲大陸學生落嚟就比賽就少喎、啊。 嗯，但我如果大陸嗰啲就佢哋好多噶嘛，即係 落嚟拉，因為食大茶飯啊嘛，你拉得好嘅係咪？即係有啲嚟考樂團啊嘛， 我就講埋北京嘅，可能邊間中學嘅籃球隊啲學生，但係又唔係北京人嚟嘅，咁都有嘅。但香港就比較少啲，香港都比較均真啲嘅，始終呢啲、哦，你係嗰間學校啊，你先可以出賽嘅。係 啊，我哋香港嗰啲樂團咧，就而家好多大陸人喎、 啊，係咪？基本上都唔少洗血啊嘛，係啊， 洗血 係啊。 啊、好似香港管弦樂團首席都是啦， 是 啊, 啊， 都多了很多啲 王晶啊嘛 ，X Y 啊 ，Z 啊嗰啲城市咯。 我睇過個 program 個 X 交叉 Y 嘅個個都 係啊，多了很多 嚇、啊，都唔知點讀嘅。 唔理佢啦，照翻廣東話讀嘅啫，有中文名噶嘛。 晶灣咁就咪即係咩啊？王晶啊， 王係啊，王晶咯、啊。 咁反而喺香港嗰個咧， 嗯， 阿龍山咧，即係龍捲風嗰啲咧，嚇、啊，即係就一路坐唔正咁樣，都唔知係咪真係政治打壓啦呢啲， 又唔知啦，呢啲一朝天子一朝臣你都知㗎啦、 啊， 上手指揮啦，帶咗班馬仔嚟，跟住，誒佢走咗咪跟埋個指揮走咯， 係、啊，不過有樣嘢好得意嘅就係、是、香港嗰啲樂團咧，職業的樂團咧嚇、啊，就嗰啲大陸人咧，多數咧都係拉弦樂嘅喎。 嗯， 有冇發過呢個現象咧？ 都有嘅啦，因為大陸嘅弦樂培訓歷史悠久啊，呢啲真係 嚇， 係啊。 咁你有冇發？你有冇發過華人係真係唔識吹銅管嘅喎？木管、銅管嗰啲咧？嚇、啊！嗰啲全部都係啲鬼佬噶嘛！我哋香 隔過海嘅日本都多， 係 啊，就係、是、華人就唔識吹嘅，唔知點解。 係啊，咁係咩原因咧？係、咪我哋啲培訓出咗問題啊？ 咁啊，依啲好歷史悠久嘅事嚟咯。我哋當年培訓嘅主要都係來自嚇、啊、上邊嘅老師又再學再上邊嘅嗰一派，咁、啊、但係嗰一派依家又唔係好。唔係似乎又唔係好受世界所認同，咁啊，所以始終都係啲歐美嗰邊啦，美帝嗰邊嗰啲就比較受落啲。 哇！如果銅管啊嗰啲咧，即係美帝最強啊。 係啊， 嚇、啊、你講吹喇叭 ，Berlin Phil 即係銅管啦 ，Berlin Phil 夠勁，但係都係唔夠芝加哥勁， 唔夠芝加哥嘅某間高中咁勁。佢唔係同你講少啊！嗰班 係啊，佢哋真係好強。 冇錯啦，你話咩？有間學校咩背譜去呢個 string interval 好勁，佢哋嗰啲唔知背譜，即係成場同你背譜之餘，仲要跳埋舞啊！啲走位、交叉走位咁樣。 你睇下嗰啲咁嘅咩 Super Bowl 啊，嗰啲打 baseball 嗰啲啦啦隊吹嗰啲巴士已經勁到不得了啦。 係啊， 係咪啊？一路行一路吹咁樣嚇。又好力又好聲又成又少、啊、又少失誤， 仲要難喎只歌係，係啊！ 你啲 Vienna Phil 都成日走音噶嘛，吹嗰啲都隨時會賴嘢啊嘛。 睇下係咪熟嗰幾首歌咯？ 佢哋嗰啲學校嗰啲已經好勁，咁、即係培訓係好大問題。 係啊， 佢哋亦都好多機會去表演 個氣氛又好咧，你啲人肯切磋咧、 啊， 又唔同依度咁樣哦。我係吹依樣嘢㗎，我 當自己 solist 咁樣培訓咯。 哦，咁我哋打波，譬如踢波，我哋都唔吹喇叭啊嘛，都冇銅管啊嘛，係咪？人哋打波一定有啊嘛，係啊，我哋乜都冇音樂啊嘛，又話左教啊嘛，有音樂，抗爭又唔可以唱歌咁啊，又左教咁啊，係嘛？ 咁原教旨嘅即係抗爭就只可以打仗， 即係咁，人哋打仗都唱歌啦，大佬， 係咯， 嚇。咁你咩咩咩咩俄國革命咁都有歌啊嘛， 啊你咩埋個鼓 都要唱下啲法國歌 啊，係啊， 係嘛？我哋就冇啦。咁啊，香港最勁啊啲銅管咧，我諗即係要即係銅管嘅復興啊，即係呢啲 band 啊，同埋呢啲咁啊，咁啊，譬如軍樂隊啊，銀樂隊啊呢啲咧，就真係要靠呢個法輪功先可以復興得到。 哇！嗰下真係犀利啦～ 吓、 啊，系又系背好嘅、哦， 好劲啊！ 好劲啊！又系吹个几钟头唔停嘅、哦， 系 系 啊，同埋非常有仪容啊， 系 吓走出嚟军容整齐啊， 系冇错， 系啊， 唔系 hea 嘅，个个都识吹嘅，虽然就都系吹嚟吹去嗰两嘴， 吓、啊、跟住仲有啲打、出嚟打嗰啲马骝查查又系型啊， 系啊， 我喺新咩民族文化村都见过嗰啲吓出嚟打马骝查查，又系劲，系嘛？咁但係我哋香港嘅教育又係做緊出咗咩事啦？小三， 嗯， 咁樣操練法係咪啊？即係從家長角度睇，就人有操我有操啦。 其實度度都有責任，除咗個學生之外，咁你家長嗰啲又慌死唔操啊，個自己好似底咁樣。 嚇， 係啊，咁啊，當然你最大責任梗係就係你個機制啦，你權力喺邊個嗰度咁啊？依個應該最大責任。你做咩要整個咁嘅嘢出嚟、嗯？平時我哋以前學能測驗唔好咩？幾輕鬆，我哋以前做學能測驗，唔使上堂嘅話，全部都話 A、B、C 亂做又得、啊。你認真做咧，又有成功感又得。 嚇、啊！咁但係，譬如咁係啦，你講起學能測驗咁，同而家 TSA 有咩分別咧？ 個名唔同咗咯。 啊以前點解冇咁大壓力咁樣咧？好似 哦，咁佢聽講攞啲數據又唔同咯，即係以前就純粹攞下你啲細路啊嚟到依個智力發展喺到幾多啊，啲課程大約咁上下就跟得到。依家唔係啊嘛，同你鬥數據咧就哦，你數據唔得殺校噶，咁啲學校咪緊張咯。 嗯， 係啊， 咁就所以要操練啲小三啊。 係啦，冇錯，小三練到啊，小四都要啦。 誒、欸，你講嗰個係阿李慧瓊講嗰啲噶嘛？ 係啊， 嚇、 啊，係啊，小三取消咯，小四嚟，係知招三冇四啊，真係。 使你跳你跳，即係假如果我哋啲李慧瓊都係傻傻地嘅， 係唔傻都唔入嗰個黨啊！ 嚇、啊，即係俾啲絕招佢啦，係咪 啊？ 嗱、啊，你小三唔操，小四先操，咪一樣係咪啊？嚇，咁你。你直情啊！我哋遲啲小學冇小三咪得咯。 啊，係喎、啊， 讀完小二直接小四， 好似啲樓咁跳 層，好似啲 lift 咁。 係啊，冇錯。 係啊，冇咗十三樓啊，七咩咩咩。 係啊，四字全部 四啊，嗰啲 冇幾樓突然間冇曬嗰啲，係 咪啊？係 啦。 啊，小二直接上小四。 係、 嗯。啊，你嘈小四啊，話唔得咁啊，直接上小五。 係啊，最多讀三年小五咯。 係啊，嗱呢、這個辦法真係得㗎。 嗯。 啊、你話再唔得，直接上大學， 係又、 啊、小二直上大學，冇小三噶啦， 冇錯， 三四五一路都冇噶啦， 係咯、啊，大學讀多十零年啫，都係 咁咪 幾好， 咁咪掂曬咯， 係啊， 係咪咁亦都可以解決到香港係咪啊？即係、 嗯 就是、大家都受教育啦，好似開始啊，係 啦、 啊，阿、啊、董建華嗰陣時 候，個個都係大學畢業啦， 周 街大學生啦，招牌跌落嚟啊，砸死十幾個啦， 咁啊有競爭力啦， 係啊， 好大競爭添 啊， 增加大家大學生嘅競爭力啊， 冇錯啦， 嚇、啊、將即係攞一個爭一個麥當勞位都幾百個人排隊啊， 都係大學生嚟嘅， 係啊，幾百個大學生排隊。啊！呢啲就為之增加大學生嘅競爭力， 唔好似當年維也納嗰啲咁樣咯。音樂學院多到不得了，跟住真係同你捧餐嗰個都可能係唔知邊間音樂學院啲畢業生咁樣。 係啊，係啊，嚇、啊！即係你喺加州嗰度嗰啲，喺髮廊度見到嗰啲咧，就都係嗰啲戲劇學院出身嗰啲啊， 係啊， 嚇、啊！跟住問你要唔要 hair gel 咁，咪俾啲幫你立埋上個頭度試啊，好正啊，嚇！啲金髮鬼妹啊咁嗰啲咧， 原來戲劇學院出身的、嗯啊、個個都想、啊、入荷里活那裡、啊啊、做明星樣、嗯、那樣香港就是多些大學生、啊、好事、啊、你看台灣多好個個都大學生 是但是这样讲香港有没有那么多职位给大学生先台湾那些好系统分布、嗯、你是做开 台湾都没有、啊、 台湾但是起码叫做有少少做国家给路你行你考完他们即相等于我们大约、派入去大学入学士那些那你、做了那个行你读这里的那你、哦、以后成世那你跟着这条路行啦 我见过些台湾那些卖琴那些铺头呢、嗯啊、全部都音樂系的、 啊、 大學生那些在做 sales、 啊啊、賣唱片啦 都是 22K 的嘛、嗯 啊、 抵請那些5-6千元、啊、港紙 那我們都是這麼上下就算你做個、教師這樣都不是高得很多他們的社會比較平和一點即不同香港有些人很高人工做個地產佬突然間可能十幾萬一個月 咁做咩咁做但係佢哋最慘係嗰啲大學生係仲慘人工仲低過嗰啲做食肆嗰啲侍應喎。 咁就睇下你諗得到啦咁我哋夠 嗰啲唔係 22K 喎。 我同你加埋啦夠唔夠做地盤呢細個阿媽叫我哋唔好做地盤啦讀書呀咁樣啊我真係後悔嘅我做地盤4-5千元一工一日返3-4個鐘。啊、 我咪俾阿媽害咗 咯，就係咯，細個總之唔聽阿媽阿媽話啦，讀乜鬼書，就小三出嚟做學師， 又話咩讀要唔即係唔讀書啊，冇錢，冇揾唔到食。 係啊，你睇下嗰個地盤佬咁啊，畫地盤佬先發達啦。 點知屌？點知原來個世界又唔係咁啊？ 咪係咯， 讀得書都揾唔到食啊。 係啊， 係 冇錯。 你話嗰啲做侍應都多過多錢過啲大學生噶嘛？ 唔係咯，總之我細個堂堂都可以打波啊、打交啊、打乜都好啦，練大隻啲抬條鐵都可以行快啲。 加入民建聯都好啊，係咪啊？唔使讀書啊嗰啲。 係嗰啲唔係㗎，要好高學歷㗎。 嗰啲學歷唔係讀啊嘛，唔使讀啊嘛，有學歷但又唔使讀。 啊！依啲最舒服， 係 最舒服。 啊！嗰啲夏威夷啊，嗰啲攞翻張恤啊，咁樣巴基斯坦啊， 嗯、 啊，咁啊搞得掂噶啦，啊，即係呢啲勵志故事嚟噶嘛， 係、啊，即係保持競爭力咯。即係香港就算唔夠人爭，入唔到大學唔緊要，菲律賓會可以幫到你。 不過、啊，但係你覺唔覺得而家啲細路咧，即係又小三就已經被人咁樣操啊咁樣，覺唔覺得佢哋大個咗咧啊？即係蠢啲啊，或者壓力啊大啲啊，即係冇咁醒啊，會唔會？ 唔覺佢哋蠢喎、 啊，唔覺蠢啊！ 駁嘴駁得你好叻㗎，係 咪啊？ 係啊，即係你叫佢喂依、這個音低咗，你又知低咗，即係佢好有哲學嘅意味喎、啊，同呢啲答案係 嚇，係啊，咁啊。咁啊，即係點啊？即係可能係好事喎，操練啲小三。 係啊， 係咪啊？即係你又贊成 開發佢嘅頭腦啊？唔係，其實唔係贊成操練嘅。 即係操得唔夠勁添。 係啊， 操勁啲。係啊，咁啊，點解咁多人反對咧？嚇、 都我估應該幾嘥時間，即係無謂細個話功課已經多嘅啦，仲要做埋呢啲為間學校，又唔係為自己。 嚇、 啊！啲嘢又咁深，整到～即係無無壞壞咁樣， 但醒啲喎、 哦，有幾醒啊？你覺得 嚇、 啊？有幾醒啊？即係啲細路， 你話佢走音，佢都識駁嘴喎、 哦。係啊， 嚇、 啊！但係佢真係走音啊嘛？問題、 啊、 即係佢醒在咧、就是，就係同共產黨一樣咯，即係真理越辯越明。係啊，佢就覺得辯多啲嗰條就係真理啊。 哦，即係佢係嗰啲叫做狡辯啊，叻咗。 冇錯，真理人唔使辯論噶嘛，即係太陽喺邊邊。上山咁啊！你使乜要辯論嘅咩？你知噶嘛？人係應該即係基本嘅人類嘅知識嚟噶嘛？咁你咁都仲要辯嘅話，其實係咪個腦退化咧？ 咁即係唔使操 TSA 啦， 唔使啦，細個玩多啲唔好咩？ 唔係，即係如果嗱玩多啲梗係好啦，會醒啲啊嘛， 係、啊、 思想又自由啲啊嘛， 打交都好啊，你知點打交打得死人，咁你咪以後唔好打死人咯。 係喎、 啊，係啊， 同埋知唔夠人打唔好打。 冇錯啦，咁你呢啲學做人處世道理噶嘛， 又或者知道、啊。 打贏人，但是會被人覆灼，都是不要打， 沒 有著數，一時之氣， 不夠人打就叫人去打，這些又可以，出到來社會就是這樣吹氣的。 但是跟政府呢，你操 TSA 呢，咁操到你哋班友大個咗呢，冇自由思想，仲但係又會識詭辯，好叻喎。 其實係咁都係政府啲詭計嚟啫。係呀，操都變咗啲學生詭辯嘅副作用。 咁會唔會累到自己呀，火燒後欄呀？ 咁呢啲好難講，即係始終都係大把順民嘅，香港係你咁個個都耷低頭去做，俾我就亂做啦。學能測驗你有冇試過亂做 呀？我不會亂做的，我 咁你就順民咯，已 經。我一路 A B C D D B C A 咁啊，係咁去 嘅。我好有文道咁樣，然 後有規律嘅。 我比較就簡單啲咯。 亂中有序啊！ 一行就得㗎啦 ，A 咁樣咯，全部都唔好諗啊！ 你咪順民咯，規矩咯。 我唔係喎，順民嘅話，佢叫你逐條諗喎。 我要整啲 pattern 出嚟㗎嘛。 果然大咗就係做啲同藝術有關嘅啦。係 啊，咁啊。但如果要是这样，不叫那些年轻人不要操 TSA，如果我是政府，叫他们操这个唯物辩证法。 哇，是。 那就掂晒咯。 不如熟读无语录应该还有用。 蛤？ 熟读无语录还有用。 那无语录就是唯物辩证嘛。 那就是 咯。那没人，全世界没人拗到跟你拗到东西，亦都没人跟你沟通得到。不 是大家读无语录的人咯。这个是大家的童年就变了。即係好似依家大約去到五六十歲嗰班人咧， 嚇， 係啊， 咁啊唔使同你，即係唔使同個世界溝通啦，已經 唔使，佢自己咪一個世界咯， 嚇， 係啊，即係崛起咗啦嘛，已經個世界。 不過可能都太深啊，呢啲連唯物辯證法都唔使讀啊，嚇，真係最緊要讀幾句嗰啲美帝亡我之心不死啊，嚇，美國人操縱啊，咁呢啲萬能 key 就得噶啦。 是啊， 是啊，那就已经好像阿里斯燕啊那些啊， 或者开明一点就是和平理性非暴力啊这样咯。是啊，讲讲一下那些议案就可以过了了，不知道为什么话就话抗争。 那啊，哇，不过香港就是我都不想讲到那么灰啊，真的。因為我就即係呢個無可救藥嘅樂觀主義啊，而家一時時啦，有時真係好灰嚇。咁啊，不過但係有時見到啲建制派嗰啲咁嘅，即係嗰啲白痴嘢啦嚇，即係嗰啲建制柒事啊，有時真係忍唔住真係笑咗出嚟噶嘛。 係，呢冇一人一天性嚟嘅，點忍咧？ 咁你話唔夠鬥，但係啊，你以為冇希望，點知佢又會佢會對方會甩碌嘅，嚇咁啊！不過就唔好咁老定啦，因為遲嚟緊咧就即係呢個網絡23條咧，就即係增加啲公權力，再多啲，多即係理直氣壯咁樣去搞你啦，所謂 係啊 嚇。咁就但係仲面臨另一個都做幾大嘅挑戰，香港23條係其中一個，即係但係唔係好恐怖，唔係即時嚟緊呢就會有一個今日流會之前，袁國強都仲講將一地兩檢呢納入呢個基本法嘅附件3裏面，唔知第幾條咁樣，咁呢個就恐怖啦，咁就粗真係到時一國兩即係表姐你好嘢嗰啲劇情啊，一國兩制玩完啦，基本法又冇啊， 一國兩制不嬲都玩完㗎啦，你都係換咗件衫啦，啲差佬同埋同上面啲公安差唔多啲行徑。 一國兩制呢就玩完得嚟呀，未玩完曬呀嘛。 仲叫做有啲門面嘢，係咪？ 即係佢有啲嘢仲玩緊㗎嘛。 係，即係應承得你啊，聯合國又俾咗個備忘錄落去啦，咁就點都做下嘢啦。咁香港都仲有支旗俾你咁。 即係佢咧就係好似啲麻甩佬咁樣咧，佢又唔係夠膽強姦你啊嘛。但係啲手啊摸嚟摸去啊嘛。你唔反抗嗰陣時候，佢又再 叫你識做啦，你配合啦，應該。 又搏懵啊咁樣，又成。 咁啊，呢啲我哋一陣第四節最後一節翻嚟，我哋再詳細啲講。 好。